人想健康，哎，就要有这三通啊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吧？一要胃肠通，二要心脑通，就是血脉通，三要气道通，哎，就是呼吸畅通啊。胃肠通啊，给大家已经做了详解了，是吧？我们要吃活菌，恢复胃肠道的年轻态。一，不得便秘；二，不得腹泻；三，哎，人不放恶臭的屁，是吧？这表面上是三种现象，而实际上告诉你，就是告诉你，让我们的胃肠啊，一有胃气，有胃口；二排泄畅通；三吸收畅通。这样一来呢，胃肠没有炎症，没有息肉，也就没有癌变的风险，啊，这是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，防肠道环境恶化，防细胞环境恶化而出现的细胞突变，预防一个理论依据。有了理论，就要更好的指导实践，啊，人真正的健康不是保健品的依赖，而是人的生命的本能的恢复。所以啊，健脾的食疗，哎，让人呢胃气十足啊，有胃口，想吃，吃而食而能化，是吧？哎，让我们肺气足，肺和大肠相表里，让我们排泄畅通，排泄有力，人有魄力，不便秘啊，避免肠道瘤宿毒啊，是不是啊？一天不排便，多吸三包烟啊，好多人三天五天不排便，你那肠道已经成了垃圾场，是吧？三天是垃圾，那一个礼拜呢就是毒素啊，甚至就是致癌的物质。所以胃肠排泄畅通，不单是肠道内环境的改变啊，基于肺和大肠相表里，肺气是推动大肠蠕动的关键。那其三呢，哎，就是胃肠的吸收，是吧？脾阳和肾阳的关系，是吧？结肠炎，脾肾阳虚生结肠炎，脾阳虚食谷不化啊，肾阳虚呢，肾阳虚搜便不止啊，什么夜尿频多的，是吧？哎，一着凉就跑厕所，早晨爬起来五更泻，这都要补肾啊，补肾。人参大补元气，这里边有黄精，补人的五劳七伤啊，这是了不得的啊，这是要补肾啊，这是胃肠通，我们给大家做的复习总结啊。打今儿开始呢，我们要讲的就是心脑通啊，心脑通。说心脑畅通，说血脉畅通，哎，就不得不提这个高血压病啊。为什么啊？心脑血管病是人类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，而心脑血管病期有 80% 到 90% 的病人是来源于高血压病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高血压病的全面防治将直接切断心脑血管病的什么呢？重大的啊病源的问题啊。你心脑血管病防的好不好啊，不是说得了病就后遗症啊，得了病放支架啊，得了病赶紧抢救吸氧气，不是，而是防患于未然。哎，在高血压病的时候就有效的阻击啊，所以高血压病的全面防治是心脑血管病防治的基础。 那么血脉畅通，心脑血管病，高血压病，我们如何用五脏辩证的方式，哎，来进行四季的养生调节。我先给大家简单重点的来说，哎，抓重点，简单扼要嘛，哎，把这个条条框框说清了，哎，咱们再具体的说期间的细则，啊，说期间的细则。首先啊，首先说这个高血压病的辨证论治，是吧？高血压病，好多人说我吃降压药不就是治了吗？啊，你吃降压药只是把血压的数值给降下来了，而高血压病所导致的心脑损害，高血压病所导致的血脉血管不通，哎，却仍在。哎，所以呢，就有医学专家做了统计，哎，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就你只知道吃降压药来治疗高血压病的人，常年吃药的高血压病的病人，是吧？十年得冠心病，20年得脑中风。说啥意思？说你治着高血压病，你咋没治疗心脑血管病啊？没治了啊。所以可见降压药啊，有掩耳盗铃的嫌疑。哎，所以现在呢，西医对于高血压病也提出了，30年前没有啊，30年前医院就认为高血压病吃降压药得了，啊，30年后现在知道了，高血压病要综合治疗。什么叫综合治疗啊？饮食控制，适当运动，心理调节，保健预防，哎，这是高血压病的综合治疗。而那降压药单纯的去控制血压，逐渐的在什么呢？在退居二线。可见呢，现在科学的发展是越来越人性化了啊，越来越人性化了。那么高血压病啊，它还有一个简单的分期啊，听我节目的朋友都应该掌握，是吧？一期高血压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啊，不少朋友就问我说，高血压能不能治好，是吧？心脑血管病能不能治好？哎，我来回答您，一期高血压是可以完全康复的。哎，有朋友说什么叫一期高血压，是吧？我们讲完课现场大家可以调查调查啊，什么是一期高血压？就是医院测血压，血压高了，人没有任何的感觉，哎，也叫无症状期的高血压，也叫代偿期的高血压。这时候你准确的找到病因，改错科学有效的服药保健，你不但数值回归正常，而且呢没有心脑血管的伤害，人一生健康无忧，是吧？你第一不需要降压药去依赖降压，第二人一直没有伤害，没有症状，那你说你是不是无病的状态？你是不是健康的状态？是不是？所以是可以完全康复的。那么高血压病到了二期，我们把它叫动脉硬化阶段啊，也把它叫什么？叫冠心病阶段。这个期间的高血压，你说我还想完全康复，是吧？蜻蜓点水，是吧？踏雪无痕，你说我一点痕迹也不留下，一点症状也没有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为高血压病进入了冠心病阶段，进入这个动脉硬化的二期，它就已经到了失代偿期啊，失代偿期由功能性的病变已经到了器质性损害，也就是出现了冠状动脉的中央硬化，有冠脉血管的堵塞，30%、40%、50% 70%。你吃再好的药，是吧？你吃再多的保健品，你只能是动脉硬化不加速，是不是啊？你50%的，是吧？停留在50%不加重，或者是你70%的逐渐能改善到60%、65%，哎，只是改善。至于回到原来的无病的状态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所以在高血压病的防治和心脑血管的养生保健以及临床治疗上，哎，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，哎，要回归一个理性的、科学、客观这么个心态，哎，不要盲目的乐观啊，不要倾听承诺啊，什么冠心病可以彻底出根儿，啊，什么一次治疗一辈子不得心梗，哈哈，啊，什么一次治疗终身不得中风，那都是空头支票，靠不住啊！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一点，是吧？这是二期高血压病的治疗，缓解症状，减轻损害，恢复功能啊，恢复功能。来，这是二期高血压。冠心病阶段啊，能实现逐渐的减药啊，甚至于停药，是吧？能保持心脑血管畅通，是吧？生活完全自理，是吧？身体很舒服的状态啊，但是有些数字是回不来的啊，这要说清楚。那么高血压病到了三期啊，有朋友说什么叫三期高血压呀？三期高血压是高血压病20年心脑肾损害，眼底出血，心梗，脑出血，脑血栓，脑梗塞的高发期。那么临床医院的评价就是三期高血压就是心脑血管意外，你不用全得，你最起码得一样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中风发作一样了，哎，你这时候就叫三期高血压。所以三期高血压也叫中风高发期，哎，必须有一样中风已经发作了才能诊断为三期高血压。换而言之来讲，如果只是说二期高血压数字增高，人有症状开始不舒服了，痴呆长期，人不能自己自救完全恢复正常，那么到了三期高血压就到了致残期。什么眼底出血失明的，是不是啊？心梗的，心肌细胞坏死，脑梗的，偏瘫半身不遂，是不是？反正你梗哪儿，咱甭说要命，最起码致残啊，人有的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，那有的呢半身不遂啊，落下残疾，哎，这是三期高血压。那么三期高血压还能知道什么水平啊？啊，三期高血压只要不犯病不加重，那你就维持现状，甚至你能保持现状缓慢的加重，别来中风大爆发，这就是已经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水平，是不是啊？好多中风后遗症的患者，哎呀我手麻，是吧？哎我脚凉，哎徐老师，我这面说话舌头嘴还不得劲儿。我问他加重没有，没有，我说挺好。改善没有，哎比原来强多了，我说非常好。我告诉你，是吧？你可能对自己造成的这个中风后的这点小残疾你不大满意，但是完全恢复正常不可能的啊，最起码是临床上认为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那有没有完全恢复的？百里挑一啊，百里挑一。而临床上百里挑一就不作为临床的普及的指标。你说脑干出血九死一生，10个人得病19活一个，你说这病能救活？那我告诉你，那就叫救不活，因为概率太低了。所以临床上把脑干的中风就叫死亡性中风，所以100个里边活1个2个，活10个8个， 老百姓的话叫你命大，那么在医学统计学当中叫小概率事件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医学它是一门实践科学，它是大量的数据，要有统计学指标的，而不是神话故事，是不是啊？一百个里边一个，一千个里边一个，一万个里边一个奇迹了，你就当成大家都能实现，那不行。所以医学一定要讲科学的啊，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尊重医学的科学，哎，能够正确面对这些恢复啊。这是给大家讲了高血压病的三期的预后，哎，就是你高血压病是心脑血管病的主流部队，而其实上高血压病和心脑血管病不分家，高血压病一期是可以完全康复的，没有心脑血管病，这高血压病算干干净净。你到了二期高血压病的冠心病期、动脉硬化期，你到了三期高血压的中风发作期，你不就已经都是心脑血管病的范围了吗？所以研究高血压病就是在研究心脑血管病的发展史。所以我把心脑通这儿，把高血压病的预防和康复结合着中风的预防和康复，那么基本大家就了解了整个心脑血管的畅通的全面的历程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正在给大家说三通，是吧？人想健康就要三通啊，医药胃肠通，让人气血生化有源，糟粕排出有道，是吧？二通呢，要血脉通，哎，也就是现代医学讲的叫心脑血管畅通，是吧？心血管畅通，你就浑身有力啊，没有猝死，没有心绞痛，没有心梗。脑血管畅通呢，哎，你就指挥灵活，没有偏瘫半身不遂，没有老年痴呆，没有脑萎缩，没有帕金森。哎，这说的是血脉通，心脑血管的畅通。三通啊叫气通。这个气通啊又分广义的畅通和狭义的畅通。狭义上的畅通呢，就是鼻子喘气儿啊，肺的呼吸，是不是啊，大小便的把门，汗毛孔的出汗，这都叫气。是吧，这是狭义上的气，是吧？气通了，人不慢支，没有慢性支气管炎，没有哮喘，没有肺气肿，没有肺心病，没有哮喘病，对吧？啊，这是上气儿通。下气儿通呢，大小便能把住门啊，是吧？放屁儿带响，不带打嗝的，哎，这是下气儿通，是吧？另外呢，皮肤的汗毛孔的气儿，热了知道出汗，冷了你会起鸡皮疙瘩，皮肤不过敏，是吧？不起荨麻疹，哎，这个都是肺气的畅通啊，肺气的畅通，这是狭义上的气。那有人就说呢，还有广义上的气吗？没错，哈哈，广义上五脏皆有气，是吧？广义上的气通，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 母，是吧？所以气通就是人的经络的畅通。哎，经络者，这儿我说的慢啊，其实我在健康节目当中常讲啊，但是我们常说叫重点的事情说三遍，为什么要说三遍？叫再三强调啊。经络者，内连五脏六腑，外络四肢百节，沟通上下，连通内外，决生死，调百病，不可不通。哎，这说的就是经络当中的气血畅通。所以广义上的气通，它指的就是五脏六腑之间的啊，脏腑与四肢百节之间的啊，气脉的畅通啊，也叫经络通啊，经络通。这是整体的概括的给大家说说这个养生文化的三通啊，三通。那么咱们最近呢给大家说到了第二通啊，说到了血脉通。血脉通啊，也就是核心讲的是心脑血管的畅通啊，咱们刚说过了，心脑血管畅通，心血管畅通，没有心肌缺血，没有心绞痛，没有心律失常，没有心梗，是不是？没有下肢浮肿啊，腿一胖了怎么的，心功能不全了啊，睡一觉腿肿一消，哎，走了一天腿肿加重，这都是心功能不全，心血管不通来的，是吧？一伸舌头，一照镜子，舌头底下俩大紫血泡，别说了，心脏淤血，心脏的血脉不通了，哎，这叫心血管畅通。那么脑血管通呢？脑血管通不得中风，是吧？没有脑梗，没有脑萎缩，没有脑出血，没有脑血栓，没有脑溢血，没有眼底出血，没有视神经萎缩，没有耳鸣，是吧？什么叫耳鸣啊？啊，好多人到五官科治耳鸣，啊，耳鸣都是内源性的，啊，都是脑供血不足来的。实火耳鸣，如雷轰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你这是着急上火来的耳鸣，怎么办？啊，吃点牛黄解毒片，一跑肚一拉稀，好了，急性的，啊，肝火上扰的这个耳鸣消失了。啊，耳鸣如蝉啊，吱吱吱就不停的叫，你不用说了，啊，这都是脑供血不足来的，啊，西医叫神经性耳鸣，或者叫神经性耳聋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神经缺血，你才会耳鸣，所以脑供血不足是耳鸣的本质，啊，耳鸣的本质，神经缺血是直接原因。脑缺血是根本原因，哎，所以啊，耳鸣你要通心脑血管，耳鸣你要补足肝肾，调好血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肝肾足则心脑通，所以啊，在心脑血管这儿，在血脉通这儿啊，血脉通这儿，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讲高血压病的辨证施治啊，高血压病的辨证施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啊，咱们的新老听众朋友啊，咱们的有缘之人，是吧？我们有缘听闻中西结合的文化，是吧？哎，我们有缘实践内外畅通的养生疗法，哦，我们有缘使用，是吧？我们系统的啊，内养元气，内调五脏，外病内养的啊，我们的阴阳五行疗法啊，中医的食疗，哎，实现中医健康管理，科学养生啊，这都是我们的有缘之人啊。什么叫有缘啊？你先得认可，是吧？你知道这东西是对的，你才能用啊，这东西骗人的， 你还用，那不成大傻瓜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常说叫养生有道，文化先行。啊，这文化是不花钱的，是不是啊？基础疗法好多不花钱的食疗，好多不花钱的方法，不花钱的食疗，是不是啊？不花钱的好习惯，你做没有？啊，你做了，你有收获没有？哎，所以中医养生，啊，它是一门实践科学。啊，正所谓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是吧？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得实打实的啊，你操练起来得起作用啊。好，在高血压病的中医辨证当中，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肝阳上亢啊，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，哎，说到了五脏也有阴阳，是吧？肝有肝血啊，肝还有肝火，是吧？血为阴，火为阳，是不是啊？肝藏血，这血的物质基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肝呢？肝气呀，是吧？你肝还得干工作呀，啊，肝主人一身的调达，肝主人一身之筋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想要肌肉收缩有力，是吧？拳头抓握有力，心脏波动有力，你都得肝气足啊，肝气足。哎，肝气足你就心脏波动有力，肝气足你就什么呢？双目炯炯有神，肝气足你就胳膊腿有力，能走能跳，能打能拼，是吧？肝者将军之官，你那个大将军他就有战斗力，是吧？气多三分便是火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什么叫肝阳上亢啊？啊，你那肝气过了火，阳气太亢盛，哎，肝阳上亢就生了风啊，生了风叫肝风内动，头生眩晕啊，头生眩晕。所以高血压病在古代就叫什么呢？哎，眩晕症，也叫眩症啊，眩症，人生目眩，人生头晕啊，皆因肝风内动。这是阳亢生的高血压病啊，阳亢，阳气亢盛。哎，你看是阴阳压跷跷板啊，阴阳压跷跷板，这阳气的劲儿使大了，生了肝火，生了肝风。我们的调治方法要什么呢？要平肝潜阳。那么除了肝阳上亢，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肝风内动啊？啊，你阳气可以上亢，而阴阳平衡啊，阴阳平衡是吧？阳气正常的时候，阴血不足也会出现阴虚火旺之象啊，也会出现阴虚火旺之象，是吧？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也高血压啊，是吧？我也高血压，但是我不爱生气呀，我没剧烈运动啊，我没肝阳上亢啊，我怎么着，是吧？我眼睛老视疲劳，是不是啊？看看电脑，看看电视，眼睛就不行了，是吧？天一黑，巧盲眼了，是吧？哎，而且呢，心脏波动无力，啊，心脏波动无力，是吧？哎，一测，好家伙，低血压，是不是啊？有的表现为低血压，是吧？哎，这是肝血不足，是吧？肝血不足。所以阴阳是平衡的，阳气过盛生肝阳上亢，阴血不足生虚火，虚火的时候你就不能用泻火的方法，哎，只有把肝血滋润了，阴阳平衡了， 才能把肝的虚火把它平掉。哎，这是中医以补为泻的原则。哎，你看补肝血，哎，就是来泻那个肝阳，而用的不是跑肚拉稀的方法，用的是什么呢？用的是阴阳平衡，用的是压跷跷板的方法。啊，这面跷跷板压太高了怎么办？啊，你增加点分量就把那面给它压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高血压的第一个辩证，叫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惠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咱们接着呢要给大家说这个三通之二啊，要说说这个血脉通啊，血脉通。血脉畅通，我们正在给大家说的是高血压病的啊辨证施治。已经讲了俩了是吧，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，降血压啊，促睡眠。第二类型咱们也说了。第二类型呢叫肾经亏虚啊，肾经亏虚是吧，因为劳累是吧，因为这个什么呢，着凉是吧，因为年老体衰啊，因为久病伤身还出现了肾经大亏。肾经大亏，哎，人的肾主人一身之阴阳，这肾经一亏，水不至阳，哎，人又会出现高血压。所以肾经大亏的高血压就要从补肾开始啊，从补肾开始。这是中医对高血压病的第二个辩证啊，肾经大亏的高血压要填固肾经啊，填固肾经来稳定血压啊，来稳定血压。此外呢，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说什么呢，说这个黄精。黄精有补五劳七伤的作用，是吧，大家都知道了啊，我是劳累得的高血压，我得补肾呢，是吧。那为什么通过补肾就能把你劳累的高血压给你保健调节到正常呢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得给大家说说啊。五劳七伤，五劳我就一带而过啊。人久视伤肝血啊，久卧伤气，久坐伤肉，久立伤骨，久行伤筋。所以可看到啊，久视不当伤肝血还伤心血啊，所以我们说叫为什么叫闭目养神啊，你那眼睛老聚精会神的看，不但耗伤肝血还耗伤心神。所以睡觉你睡不着，你睁着眼睛它就耗肝血伤心神。你失眠的人也要闭目养神，包括睡午觉你睡不着，你闭目养神，哎，不让眼睛看东西啊，眼不见心不烦嘛，哎，所以眼睛一闭养的就是心神。那同样啊，我们做眼睛水火疗法是吧，除的也是心火，补的呢也是眼睛的阳气，是吧。那当然了，你眼睛老视疲劳，没看什么东西眼睛就发泪，眼睛就流泪，眼睛就视物不清啊，咱们吃什么呢啊，吃点养肝明目的食疗啊。今儿呢重点要给大家说说这个七伤啊，七伤。五劳七伤嘛， 吃黄精就可以补这个五劳七伤啊。而且大家去过那个安徽啊，去过安徽九华山的人都知道，是吧？哎，这个黄精啊，补虚强壮啊，被誉为什么呢？天地之灵药，是吧？这黄精是了不得的啊，其与人参、虫草、三七、石斛乃至于灵芝啊，可以齐名啊。这黄精被中医药界认为人间仙草，是了不得的东西啊。那么黄精补五劳七伤，五劳我刚才说了，下来我说说七伤啊。说福祸本无门啊，怎么的？哎，庸人自扰之。说嘛，人呐、啊、得病都是自己找去的啊，并不是谁给你送来的，是吧？生活不懂养生，你犯错就会得病。那么七伤造病，大家学了你就避免；五劳造病，大家掌握了就避免过于劳作，是不是？首先七伤之一啊，形寒饮冷伤于肺。怎么着？所以说你慢支、哮喘、肺结核的、肺气肿的，第一人别冻着，第二甭吃冷东西。哎，五劳七伤，第一伤，形寒饮冷伤于肺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天一个煮鸡蛋，大补元气啊。所以肺脏不好的，我们吃点什么呢？人参、虫草，大补元气的同时，补一补肺肾啊，补一补肺肾，是吧？吃冷东西着凉了，你就会伤于肺脏，就会得鼻炎，就会长痤疮，是不是？就会皮肤过敏。那反过来呢？我穿的暖一点，我吃的热一点，哎，它就养咱们的肺脏，养肺的免疫力，对不对？哎，下来呢就是第二伤啊，叫大宝伤于脾。啊，我给大家讲过，培土生金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脾虚，这土就薄了，脾土就薄了。脾土薄了，肺金它就弱。所以我常讲，我说肺结核是旧社会的病，新社会得肺结核的，哎，多半是营养不良的人，脾虚嘛。再者呢，就是常年久病，体弱，肺的免疫力低，而都是伤于脾，伤于肉。那脾怎么伤的？大家知道啊，小孩脾虚，小孩积食把脾给吃坏的，都不是饿坏的，哎，叫大饱伤于脾。我们常说那孩子不知道饥饱，哎，吃多了见着好吃的没命吃，把脾吃坏了啊。所以怎么才能不伤于脾呀？人要知饥知饱，你饿了你再吃东西啊，你明明不饿你非猛进吃，是不是啊？你特别好多人现在说，哎呀，不吃早餐呢得胆囊炎，那这话我得问问你，你晚餐几点吃的？好家伙，你晚餐夜宵都吃到十一二点了，是不是啊？喝到二半夜喝酒，你早上还吃早餐，你那不是防胆囊炎。所以大饱伤于脾，要让人的脾有知觉，就是得知饥知饱啊。说脾怎么伤的？哎，过饱伤于脾，说饥一顿饱一顿，你老饿着你顶多贫血营养不良，哎，你给饿的人猛撑一顿，你保不齐就撑成脾伤啊。五劳七伤之二啊，大饱伤于脾。哎，特别是老年人过午不食啊，中饭早饭正常吃，晚饭就少吃啊，甚至于不吃啊，晚上喝点稀粥，这是蛮养脾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，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，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 北京博一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一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一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五劳七伤之三啊，五劳七伤之三叫大怒伤肝，是吧？大怒伤肝，这个我不用多解释，是吧？听咱论坛的朋友都心里有数，是吧？人都怕得肝炎，是不是啊？你免疫力低都会携带病毒，你免疫力强，病毒永远不发病，一辈子可以不发病，对不对？你免疫力一弱，什么叫免疫力弱？大怒伤肝，大酒伤肝，劳累伤肝。你看你伤了肝了，你弱了，那病毒它就占领阵地了呗，是不是啊？特别是大怒对肝的伤害，请大家做记录啊。人大怒一次啊，大怒一次，或者人醉酒一次，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的发作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有人问我，徐老师啊，我老爱发大脾气怎么办呢？我说你小心心梗，是不是啊？小心肝损害吧。啊，不行啊，我老爱发脾气，那说明你有肝郁，是吧？疏肝解郁，吃姜黄、丹参、青皮。姜黄可以疏肝解郁，是吧？姜黄疏肝解郁，丹参活血化瘀，是吧？丹参活血化瘀，青皮。理下焦和中焦的气机，肚子胀、小肚子胀、腿胀，青皮疏肝解郁，理气的，是不是啊？陈皮理上焦、中焦之气，青皮理中焦、下焦之气，是不是啊？决明子清泻肝火呀，啊，就是排肝毒的嘛。所以呀，你用开胃汤吃姜黄，那么上中下三焦不就都通气了吗？哎，所以这大怒伤肝，怎么伤啊？伤了肝怎么办呢？疏肝解郁，是吧？五劳七伤之三叫大怒伤肝，啊，重点的事情再强调一遍啊，暴怒一次，醉酒一次，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发作。啊，所以肝硬化的、肝纤维化的，保肝啊，补足肾气，补足元气，半条命的要活命，啊，所以生命。只有到了什么呢？尽头的时候人才知道珍惜。啊，那生命在人身体很强壮，他往往不在乎。是不是？所以希望大家珍惜生命啊，珍惜生命。这是第三啊，第三大五劳七伤之三啊，大怒伤肝。啊，五劳七伤之四强力举重、久坐失地伤肾。哎，出大力气的啊，长时间做那个寒凉湿地儿的伤肾气。啊，有的人说我没做湿地儿，我是那个冷库保管员啊，或者我是那个地铁的那个工人啊，老搁地洞里待着。我说你不是穿山甲呀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强力举重，哎，这样的人伤肾怎么办？吃点骨碎补补补骨啊。啊，肚纵补补肾。你说我是冷库工作的，我老在地洞里工作，在地下室工作的，你和久坐湿地儿，你比那久坐湿地儿还严重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办啊？吃点雪莲，是不是啊？吃点雪莲，哎，那个黄精泡酒补补肾呗，那咋整？是吧？这是五劳七伤之四，叫强力举重、久坐湿地。伤于肾啊，伤于肾。第五伤叫忧虑啊，忧思顾虑伤于心啊，忧思顾虑伤于心，也叫伤于神。啥意思？哎，我们说有的人心事重，有的人啊，这事儿说完了过去了。 还有的人是你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的，是吧？你没说他，他瞎琢磨，这都是脾虚的人啊，脾虚的人。哎，他一琢磨都睡不着觉了，哎，这就心脾两虚了，是吧？心脾两虚吃归脾丸啊。现在我们又知道了，心脾两虚还有一个方，吃黄精啊。黄精补五劳七伤安脏腑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哎，忧愁思虑伤神伤脾的，哎，你们不但要养心脾，更要补一补肾精啊，更要补一补肾精。这是情志伤神啊，情志伤神。这五劳七伤就说了五个了，说了五个了，是吧？五劳七伤之六啊，寒风雨暑伤形。五劳七伤之七，恐惧不节伤志啊，恐惧不节伤志。这俩呢，我多解释解释啊，就是风湿类风湿，是不是啊？或者你说这个暑湿或者淋雨，这伤人的关节啊，伤人的关节，是不是啊？叫伤形，人的形体嘛，是吧？所以风湿啊，关节变形了，腿弯了，胳膊弯了，驼背了，哎，这样的朋友，你第一要避外界风寒暑湿，第二要除体内的风寒湿邪，哎，一个是血连驱风散寒，二一个是你得补足肾精，让你的气血正气占主导地位。你光把风寒湿撵出去了，你门不关上，你刚撵走风寒湿又回来了。所以《黄帝内经》上怎么说？叫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好多中医啊治这些风寒暑湿病，他用一些驱风散寒的药，叫大毒的药，但是他光知道打胜仗，不知道守阵地，所以吃上药就好，停了药就犯，这样的人不占少数，反而大量用药反而把脾胃给伤了。所以一定要知道风寒雨暑伤于形，你受外界风寒暑湿外感得这些病，一定要记住，一要驱邪，二要扶正。所以补元气，把肾精养足了，把你那个肺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主人的防御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经常的敲胆经啊，撞大树啊，膀胱经督脉，这些阳气的防卫，它才是避免风寒再卷土重来而避阻经络成病的关键啊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长这个知识啊，吃雪莲驱风散寒啊，把病邪撵走了，还要把阵地守住啊。正所谓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啊。五劳七伤最后一条，恐惧不节伤于志，肾主志。你看五劳七伤，哎，这第七伤还是伤肾，肾是主人的意志的啊，脾主意，肾主志。说人志什么意思？我们经常说孩子是吧，你要有自尊心是吧，你得有口志气。啥叫有志气？就是肾不虚呗，是不是？肾不虚呗，你肾虚了没志气了，哎，所以人惊恐伤了肾了，他没志气，是不是？回过头来呢，肾气一伤，肾志不定，乃癫狂。什么是癫？癫就是抑郁症。好多人认为癫就是东跑西颠，不是那癫啊，癫就是头顶的急，哎，人老打蔫儿，没精神，低了头耷脑袋，不愿与人交流，天天躺着关窗不说话，抑郁症啊。抑郁症时间久了爆炸了，躁狂症。躁狂风大发劲儿了，累着了又打蔫儿，抑郁症。抑郁躁狂中医把它叫什么呢？叫癫狂。哎，癫狂表面上看是心病，心神紊乱，而实际上就是肾志不顾。哎，有的人是惊吓来的，有的人是大恐惧来的，有的人大情感伤害来的，是吧？有的人突然，但你突然造病，其实他有底子啊。你抑郁症癫狂症突然发病，他有底子，长时间积累体内气血大亏，再加上外边一刺激，他得病。所以看那个产后抑郁啊，产后抑郁症就是生完孩子气血亏， 完了情绪再一刺激，抑郁了，是吧？所以抑郁症怎么治啊？抑郁症要疏肝健脾，是不是啊？抑郁要疏肝健脾。躁狂症怎么办呢？躁狂症要什么呢？收敛心神，养心脏。而抑郁和躁狂它的根儿在哪儿呢？根儿都在肾志不定上。哎，所以呀，把肾经定住了，你抑郁和躁狂，我不能说你百分百好啊，但是最起码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哎，你有自制能力，你就不会犯病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心理医生他是嘴上功夫，是吧？而中医的心理医生他可不是嘴上功夫啊，光靠我说，我给你疏导了，我把病给你说好，那不是啊，一定要辨证，知道病根在哪，知道人身体到底哪儿缺气血，哎，哪儿出问题，哎，所以五劳七伤造病，就是大家说了啊，中医啊，中医呢，它是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去研究，而西方医学呢，它把人划分成无数个个体，啊，到系统，到器官，到组织，啊，到细胞，啊，还没完事儿哦，研究到了基因片段，是吧？所以呀，把中医和西医，也就是把东方医学和西方的医学文化，把它结合起来。哎，这样一来呢，一个是化繁为简，一个呢是合二为一。那这样一来呢，啊，互补其不足，哎，互相呢发挥其优势，哎，让它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的健康。哎，这是咱们文化，咱们的中医健康管理要为大家实现的一个全面健康的目标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再给大家说的是中医健康管理、元气健康管理当中的运动管理，讲了运和动的区别。我们中国人呢常说叫文以载道，中国中医药文化的复兴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，它都离不开中国文字的复兴，是吧？一个国家也好，一个民族也好，它的文明、它的历史、它的传统，啊，都离不开。